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眼服灵能够预防视力衰退，改善飞蚊症，修补视觉细胞，降低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法庭由衷啊，写实记录轰动社会奇案，直击新闻报道，意外的法庭故事写得相当好，作者日本英，希望大家有机会买这本书看。我讲得不是很精彩，因为始终都好，因为是一些文字的记录，他没有情感的发泄，因为平铺直叙。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这集来到中环富奸幼女案的第三集，来到审讯的第七日，控方大状盘问被告，绝对是案件审讯以来最精彩、最值得观看的一庭。首先，控方大状问被告小许的背景资料，例如工作履历、与 Y 的相识、一般婚姻和性生活的状况等。接着，控方大状就开始举证，证明被告的证供很多地方前言不对后语。昨天你很肯定地说，你的女儿2008年获批单程证来香港，但我们有一样证物，是一封信件，由中国省公安厅发出的，内容是证明你女儿获批来香港定居，正式在中国大陆注销女儿户籍。信上高显示的日期是2009年12月16日，有这一张通知书才可以来香港拿通行证的。你又说没见过这封信，你有什么解释呢？我可能记错日子啦。2007年你和 Y 离婚，你每个月要给个女标准生活津贴的费用是一半，即是1000元。之后个女申请到香港定居，你就用自己的名义同个女一起申请综援，最后得个女获批综援，你就话社署话你不是完整的家庭，所以不批俾你。其实单身都可以申请综援嘅，点解你要复婚呢？点解复婚之后再申请呢？系咪因为社会福利处同你讲家庭唔完整，所以你要同 Y 复婚，目的系想申请到综援同攞多啲综援金？听到呢个问题之后，被告答咗啲可有可无嘅嘢，打算转移话题，但大状好醒目咁提醒被告要正面回答问题。之后被告无可奈何地承认，并补充地说，个女和我的综援政府在入落我的户口，连埋租金津贴，个女批到4至5千元，我全部给晒歪。大状说，当歪被判监或者返回国内的时候，你就会照顾个女，你说妈妈住在 A 屋，在录影会面中你当时是说个女平时星期六日都会在 A 屋，嫲嫲会帮手照顾，但昨日你又在庭上宣布发誓作供，话你妈妈不喜欢你个女，叫你不要带个女去 A 屋，平时在农场那边吃饱饭，你就会同个女回去 B 屋，两间屋的路程相隔一分钟，之后就会由 A 屋帮你去阿妈屋企，即是你去做家务，又要照顾妈妈，所以你就独自留个女在 B 屋。即使当时郑叔叔在 B 屋暂时住的期间，你都会留低个女。其实你要点教女，点解唔带埋佢去你妈妈屋企？又可以教佢做家务，又可以帮轻下你。你话你妈妈唔中意你个女，点解咁得意嘅？老人家有个孙女陪下佢都唔中意，你乜都赖落你阿妈度，你咁讲嘅目的 其实就是要堆砌为什么要带个女儿去哪屋，个女儿独自留在哪屋会接触到其他的男人。被告大声讲，我没有讲大话，这些都是我真心的说话，我和阿妈和我个女儿好像水沟油一样。然后大壮就儿童色情上面作出盘问，更精彩的内容由现在开始。被告，你打开相片拆的 A 相，相片上是一个女童的样貌，这个是不是你的女儿？被告不停地翻动相片拆，疑惑地左望右望。被告，你望住 A 相片先啦，不用看其他相片的，我看下个样是不是不多似，那个是不是你的女儿来的，你都不认得。最后被告承认相片中的女是自己的女仔，是自己的女。看下相片 B， 相片中有一只小童，只手掹住自己上高上衣，露出了阴部，这个是不是你的女儿啊？我不知道，我怎知道这个女仔是不是我的女儿。你再看一下 CDE 三张相，上面有两只手指用力抹开个阴部，这三张相就是你昨天说不是你的手指来的，我们很明显看到不是你的手指，因为是小朋友的手指来的嘛。凭这些性器官的相，你接不接受到是你的女儿来的？接受。FGH 相片中显示一名成熟的男性性器官插入女童的阴部，这些相是有力的证明女童被强奸。哦，再看相片 IJK， 相片显示女童的阴部部位瘀晒，受过性暴力的对待，你同不同意啊？同意。再看相片 LMN， 相片显示女童的阴蒂和阴道都有血迹，是。再看相片 OP， 是不是都是相片 LMN 有相同的血迹？请问哪里有血迹啊？乳红色那些就是血迹咯。哦，这些是血迹来的。相片的 LM 不单止有血迹，还有米白色和黏性的液体，这些是不是精液？不知道。这些照片是你拍的？不是我。你强奸你的女儿，你的女儿的下体流血，你就用纸巾抹了血给回个女儿看，还拍了照片。你说个手机给了你的女儿用，你的女儿自己怎会拍到这些照片啊？那我怎知道谁拍的？大壮，相片 Q 显示女童全身赤裸，举起双脚露出阴部，即使你交低手机和锁匙给你个女，你怎解释有这些相啊？我不识解，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入过间屋，是什么人我怎知道啊？什么情况之下会有人入到边屋攞埋你收埋咗嘅相机在床上拍你个女啊？我个女识咁多人，点知有冇带农场做嘢内地人入嚟屋噶？咁你认为个女会同边一个农场嘅人影佢呢啲相啊？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啊嘛？你睇下你屋企嘅相片，出边有铁闸，入到去仲有道铁闸，有个啡红色嘅锁，有横栅，之后仲有内门，几多重门啊？几多重锁啊？咁都有人入到呢间屋？横晒我同个女都唔用噶啦！被告突然间好激动咁话：，你话嗰啲相唔系我嘅阴茎嚟嘅，阴毛都唔系我嗰啲，呢啲毛咁黑，我啲阴毛边有咁黑啊？你点解系都话我做嘅啫？相机同手机系我嘅，都唔代表系我做噶。喺法庭里边，人士听到被告嘅言论之后，笑成一片。之后大壮问被告，涉案的相机剧情更加有趣味性。被告， 警方同你做录影会面嘅时候，你话郑叔叔整烂咗你部相机，又唔记得将记忆卡系咪自己放入新嗰部相机里面，又话自己得一至两 G 嘅记忆卡，然后警方提到相机嘅脚架，你话系郑叔叔买翻部新相机俾你嗰阵时送嘅，佢将脚架连相机一齐俾你。但是你昨天在法庭上都说郑叔叔是赔钱给你的，部新相机是你自己买的，郑叔叔赔了6000元给我，我买了部4000多元的相机，我说找钱给他，他说不用、啊、当时警察拘捕我那时我很乱，我不清晰，可能我说错了呢，你不是乱、啊、你被人拉那时你很淡定，你说要找你弟弟来的，又说等到弟弟来找埋区议员来看你录口供的。被告，你在庭上说新旧两部相机都很少用，又有借过给农场的内地人用，将四 G 的记忆卡是放在你入面的相机里面，是不是？是，我借过给陈阳江林郑先生用，陈先生即是包租公，个女称呼他做爷爷的。大壮即刻好风趣咁问：陈李张黄河都俾你讲晒啦，而家多咗个林叔叔、哦，你话你借咗俾陈生，陈生盲噶、哦。呢、這个时候，法庭又传嚟一片嘅笑声。大壮继续话：你都唔影相，唔用部相机，人哋点知你有部相机啊？你话借俾农场嘅人用。头先问你同佢熟唔熟，你又话有倾偈嘅，但又唔算得上系朋友。你俾人整烂咗部相机一次，你仲专登买部新嘅相机借俾人用。佢哋嚟旅游嘅啫，其实我向你指出，所有叔叔都系你虚构出嚟嘅，目的就系同呢件案同埋个相机切割关系。我个女同农场嗰班人有咩我唔知道。你咁讲，意思系咪即系话你个女自己招惹啲男人，对佢做埋啲咁嘅事啊？我解释唔到。你咁讲系想将呢件事推实我身上，我唔系推喺你身上，我系向你指出。唔使啦，我唔明你点解系都要我咁做。相里面个阴部都唔系我嘅。大壮即时秒杀被告，我对你嘅阴部一啲兴趣都冇。这段精彩的对话内容令到法庭再传来一片笑声。大壮继续问：昨日所谓的色情刊物你闹个女，叫她听日嗱嗱声抌咗佢，其实你自己抌都得啦，点解你唔抌咗佢，仲要放在入面柜桶里面，当时三更半夜抌出去会被人闹的，我叫个女抌咗佢，佢冇抌，仲放在屋企，成屋都是，我打扫嗰阵唔知抌去边度好，所以咪抌咗柜桶咯。你话俾我知抌去边度好啦？你60几岁人，连几本色情杂志都唔知抌去边度好，你仲问翻我？你而家乜都推我身上，我个女俾人陷害，我好心痛啊！我唔系推，我系指控你。你话你心痛个女，但当你做录影会面嗰阵，警方向你播放个女被性侵嘅相，你又咁平静？被告冇回答，接住大壮就将一张女童生日会时候所拍落嚟相片向被告盘问：2013年你买咗个栗子蛋糕同个女搞生日盛宴，你话好多农场嘅人嚟同个女庆祝，你话张相唔系你影嘅，你而家再睇一张相，当时蛋糕上嘅蜡烛系点着咗嘅，一个咁重要嘅时刻。你又话唔在场，而呢张相喺你手机度揾到。你又话唔知边个攞咗你部手机帮个女影，而你个女喺庭上视像作供嗰阵亲口同我哋讲，张相系你帮佢影嘅。我认为生日唔重要，我自己生日都唔记得，又冇庆祝过啦。个女陷害我，点解个女陷害你啊？我点知佢两母女啫？呢单案有两个受害者，是我同个女啊！我话俾你知，呢单案净系得一个受害者，就系、是、你个女。你认为生日唔重要，咁、那个女都系唔系好重要啫。所以你当日买蛋糕就氹佢，然后 回到边屋就再强奸佢。我再向你指出，你手机同相机嘅所有嘅相，除咗生日会呢一张，其他相片全部系你删除晒，系警方用电脑科技修复翻嚟嘅。你删嗰啲相系因为你心虚，惊人知道你个女俾你做咗一啲咁污糟嘅事。法官大人，我其实冇其他问题啦。被告喺呢一刻基本上吓呆咗。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